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影响，天气转晴，气温将回升明显，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12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适合人们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876路况信息。目前呢，西部地区环线交通压力最为突出，西二环、西三环南向北全线以及西四环中段南向北的方向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再次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亲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周一的我们出发吧。 就是正式上班的日子了。 哎，对，这应该是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完整的自然周吧。啊， 对对对对对，而且很多小朋友要去上学了。 对，而且今天早上确实是能够感受得到啊。哎，他们没想到怎么开学这么的快啊。我怎么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放假是很长的一段日子，没也很快。 你老师给你打电话了，我跟你说， 也是应该是很，但是我 寒假都短一点， 嗯，对，寒假都短一点 啊。 但是我总感觉，哎呀，这个路上畅通的感觉，才刚刚享受了没几天，这个，哎呀， 是 开学了， 过去说再见也想着你，哎，你俩走一个，把女主播换回来，女主播呢？哎，他还嫌弃咱俩， 那我这走啊，等会儿我给你打电话啊。 他刚开学，他刚回来，他让他走，哎，我走吧。 我们女主播上学去了。今天早上咱们跟大家一起啊，在路上，听听新闻，然后呢，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互动话题说什么呢？ 嗯， 我们会说一说节后出现的一些总结性的一些现象，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新闻当中会总结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孩子压岁钱的变与不变。啊， 对对对， 一会儿会聊到， 嗯， 那么咱们大家一起也回忆一下吧，这个跟压岁钱有关的那些记忆， 是 吧？ 比如您的压岁钱都用哪儿了？ 哎，你有见过你的压岁钱吗？ 还有没见过的吗？ 我估计有很多人没见过。 妈妈给你收着 啊，是 先搁爸爸这 儿。哎，对，好， 长大就给你。 对呀，这所以我就想知道，压岁钱你见过吗？你用这些钱干过什么？反正跟压岁钱有关的记忆，您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嗯， 是吧？ 妈把你养这么大，跟妈妈要钱。 好， 不话妈不是话不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吗？ 总之说说压岁钱的记忆用哪儿了， 哎， 有哪些经过哈？ 对对对对， 你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了，说一说压岁钱的那些记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哎，天坛医院新院将会在今年六月底全面启动试运行。 另外呢，西城教委和市十五中学合作啊，正在建新建一所公立幼儿园。 还有从现金到电子红包，孩子的压岁钱有变化也有不变。 交管12123手机 APP 新增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功能。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依托于天坛医院建设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昨天率先整体迁入位于南四环花乡地区的天坛医院新址办公了。那这也意味着天坛医院科研等系统搬迁已经启动。针对大家关心的医疗诊疗系统何时搬迁的问题呢，那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王庸军就说了，为了确保医疗安全万无一失，医院新址还需要完成基础设施、医疗设备、办公环境、临床业务系统等大量的调试，目前呢还不具备接诊病人的条件，患者仍需要前往位于东城区天坛西里的天坛西里6号的天坛医院老院区就诊。预计新医院将会在今年6月底全面启动试运行。 咱来再来说说幼儿园的事儿。西城教委呢和市十五中学合作，正在新建一所公立幼儿园。建成之后呢，填补陶然亭街道没有公立园的缺口。幼儿园预计今年9月就开班了。新幼儿园利用十五中一栋四层学生公寓楼改建而成，目前工程进度已经过半了。建成之后，这幼儿园的面积是2100平方米，预计9月正式招生，首次招收三个年级共六个班，可以容纳180名幼儿。 哦。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年正月十五是3月2号，那进入3月份了啊，暖洋洋的气温也让京城的老百姓购买元宵在这个汤圆的时候口味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啊，像老字号纷纷推出了神秘的秘制馅料啊，水果馅料是最是畅销的。你像护国寺小吃店今年水果馅料的这个 销量 明显高于往年。今年用鲜榴莲大馅儿的榴莲元宵， 妈呀， 每天得卖出100斤呢。哎，这个榴莲这个东西就跟臭豆腐似的，就是爱的特别爱 ，哎，咸的特别咸。 对对对对，而橘子、草莓等口味的元宵呢，也是卖的最快的品种。峨眉酒家今年推出了黑芝麻巧克力、山楂、黑糖、红枣等5种口味的秘制汤圆，那供应量同比上升20%。像名店烤肉碗推出了78元礼盒装的这个清真元宵，口味包括了传统山楂、松仁豆沙、巧克力等口味。鸿宾楼推出了105元的元宵汤圆套装，里面不仅有传统的黑芝麻巧克力等口味，还专门添上了果味馅料。哎， 都在改革和尝试吧。 对啊， 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水果也比较丰富，像草莓也下正是时候。 嗯， 你不做点馅儿，也可惜了了。 哎呀，我就想知道这个榴莲的，你说，哎呀， 100斤呐。 嗯，嚯， 是不是熊丽买了50斤？ 熊丽喜欢吃榴莲。 对， 哎，这熊孩子。嗯， 咱们还有跟你说，好多这个女孩爱吃榴莲，还 哎，真是 是吧？ 就是越是女孩越爱吃这个。 其实我尝尝，我感觉就是葱花的味儿。 哦，我都没敢尝过， 反正我尝尝葱花。 哦，原来这个，好吧，我有些话我就忍了不说了。我看女听众比较多， 来关注一下春节假期呢，北京消费市场商品供应充足，品种丰富，消费活跃，节日气氛浓郁，粮油肉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供应平稳。昨天呢，来自市商委的信息表明呢，假日7天，本市重点监测的120家商务服务业企业实现销售额49.7亿元，同比增长4.8%。 嗯，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说，今年1月份啊，北京住宅销售价格与上月相比，环比上涨 0.2%， 同比回落 1%。 其中呢，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同比回落 1.2%， 北京的二手住宅同比涨幅回落 3.1%， 北京楼市平稳。 咱再来说说交通方面的消息啊，为了更方便群众上网上来处理交通违法，防范黄牛非法牟利，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进一步完善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在原有可以处理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基础上，新增了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功能。新增的这个功能呢，驾驶人既可以在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处理交通违法行为，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这个 APP足不出户自助办理，为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查询和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交通违法行为提供了方便，减少了在交通违法处理窗口排队等候的时间和出行成本。 哎，这个确实是个方便的事儿啊。哎，但是之前也有我们看到新闻也说到了，说以后就是每个驾驶本下啊，就是你可以就绑定的车数是有限的， 对对对 啊，只有能绑定那么几辆车，所以呢，就是可以以后想再比如说有些人是借本儿来消分啊，来这个处理自己的违章， 不那么容易， 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了啊。 对， 所以大家谨慎驾驶，千万不要这个违章驾驶，尤其是那些什么占用公交车道啊，那些这个叫什么？ 在 快速车道了， 前面要执行。 哎，我告诉你，那个都是罚6分的啊，各位，你们可想好了啊。来，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日前昌平区天通苑路南街中滩村路和陈营东桥顺街工程项目已经完工，居住在安利路以西、清河以北的居民可上陈营东桥，通过陈家营东路直抵安利路，向南到北五环。那陈营东桥打通之后呢，附近居民进城不仅能节省2公里的路程，还能避开丽水桥等容易拥堵的地方，进一步完善了天通苑地区的出行环境。 为了方便平谷地区居民快速进出中心城区呢，今天首车起852路将在高峰时段开行大站快车，减少平谷城区的路游，那么就近通行高速路，方便沿线的乘客快速通勤。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今天一起说一说压岁钱的那些记忆， 对， 你是否曾经拥有过呢？ 穿过丛林和铁锈，突然之间木已成舟，非要等到刻上额头皱纹才会化作杯中的酒，轻描淡写的以后，胜过所有未雨绸缪，才说谎成为习惯后，那句真话还如鲠在喉。要有多渴望才能够不想去拥有，瘫痪过后恨不得时光保留。要有多疯狂才能够让短暂不朽，细水长流无奈爱是蜃楼，在城市醒来以后你兀自哀唱个不休。释放世界的宇宙，我们只是稍作停留，那些高楼那些石头，所谓永恒走得摧枯拉朽， 挥挥熟悉的节奏，体温呼吸，心跳残留，悲伤总是才下眉头，一个转身却撞在胸口。要有多渴望才能够不想去拥有，盼望过后恨不得时光倒流。要有多疯狂，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看大家的压岁钱的记忆吧。哇、简直了啊！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个听众当中都是能人啊。先来说一说李荣源吧，他说9岁那年啊，寒假在姥姥家啊，父母都在密云铁矿上班，那我舅舅把我给逗急眼了，你知道吗？大过年的逗我啊，我兜里有压岁钱的，我怕谁呀？啊，我有几十块钱呢，我就离家出走了，我就。你瞧人家这胆量啊，身揣几十块钱就敢离家出走。我跟你说啊，从平谷走4公里到长途汽车站，坐汽车到东直门，下车鲜篮十串羊肉串， 这是离家出走。 哎，您这是度假来了哈，这那时候2毛钱一串，十串2块钱，你看人这日子打算的啊，离家出走都不忘路上吃点好的。你看这，然后呢坐44路到东便门奶奶家，哎呦，但是你没想到姥姥家那边都炸锅了，以为我丢了。 那可不嘛， 我妈哭的眼都肿了，我爸找到我的时候竟然没揍我，这事在我爸妈单位还传为家话，够我吹一辈子的，你知道吗？ 还有、其实你是奔着羊肉串来的。 是这样，我想知道，我想说，你也就幸亏那个时候离家出走，你要是再晚几年，羊肉串现在是2块钱一串吧？是吧？哎，我几块？10块钱三串好像。 对，2块钱一串，年代早就不在了 啊、也不在了哈。你要现在，我跟你说， 串也大。现在串也大了、 就是你要现在离家出走，几十块钱你顶多就吃顿串就完了。 现在还这么大、哎、李荣源说我闺女9岁了，出门去楼下超市买个菜我都担心。想想我那时候居然没被揍，真是奇迹。 还真 是给家里人吓坏了。 哎，我们看一下啊，看看啊，乖乖小熊说了，压不压岁钱我先不说，就说有一回我给人当童女， 怎么还叫童女？是什么？ 就是婚礼上的那个、 啊、花童 啊，花童 啊， 你别说这童，感觉像个祭品。 对对对，哎，改了《西游记》了， 是是是、啊，给人当童女啊，挣了100块钱。然后呢就请小朋友吃东西，花了50。 哎呦，真 嚯，这大方啊。哎，咱交个朋友吧，好吧。然后呢我妈管我要钱的时候，我说没了，给花了呀。然后再给我这给打的哟。哎呦哈，你这行，你这边腰里还揣着50吗？ 对，那这50挨顿打。 哎好。他说说不下去了，我伤心了啊。 弟弟千仞说，我们家人说了。哎呀，这是老婆本儿 哦， 您存着啊。这理由用了10多年， 对， 都没见过这压岁钱。 这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今天就跟我们敞开了说一说、这个跟压岁钱那些记忆，比如说都有以什么名义给剥夺过啊，然后你见过什么压，你见过压岁钱吗？或者你用这压岁钱都干过什么？ 对 吧？总之跟压岁钱有关的记忆，您都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另外阿雅，我们已经看到您了。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那接下来咱就说一说这压岁钱吧，好不好啊？ 今天呢本是中小学开学，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毫无疑问这个春节呢就算彻底过完了、 哎、 啊。不过好像还有一个遗留问题，那就是压岁钱如何处理呢、 对于孩子来说呢，春节期间除了能吃上美食穿上新衣服之外，最开心的事儿大概就是收到压岁钱了啊。尽管说现在科技发展了，压岁钱的形式也从以前的包个红包啊，一沓一沓的钞票变成了叮叮当当手机提示音了，但是像压岁钱都究竟该给谁，这笔横财要如何花等老生常谈的话题，依然是每年春节必须要面对的一道考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不也聊了吗？ 对对对对对， 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啊！除夕之夜呢，李女士收到大学同学发来的萌娃拜年微信视频。 哎，对对对，今年都流行这个。 对，三岁左右，身穿唐装、梳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奶声奶气的唱着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哎呀，好！ 小家伙一脸认真的表情和清脆稚嫩的声音，瞬间就萌化了李女士的心呀。二话不说，立刻派了一个99块钱的微信红包给同学。 哎呀，好！ 同学也回了一个小妞妞飞吻致谢的表情。 我强烈建议微信红包变最高上限9.9。 你可以自控一下。 你说这种的真的是，是吧？你想录个小孩的视频，你一拜年，你说 对， 怎么好意思不给，是吧？ 李女士呢，还收到了很多这样拜年的微信， 哎呀哈， 图片、小动图也有视频 啊、哎。 这个当中呢，妈妈们把宝宝打扮的特别美，再配上春联、灯笼、卡通人物，哎呀，满满都是春节的喜庆气息。 嗯， 每当收到这样的拜年微信，无论有没有索要压岁钱的暗示，李女士都会识趣的拍个红包作为压岁钱。 哎呀好， 也是一位5岁孩子的妈妈呀。 嗯， 她也用儿子的头像制作了拜年表情， 哦、难怪、啊、 同事群、家庭群里转一圈，同样呢，压岁钱收获也是满满的。哎、 对他这是能收回来，像我这基本上把有孩子都屏蔽了。 哎呀，你把自己打扮打扮也行。 哎，好，哎，就跟李女士说的这样啊，这个手机拍压岁钱只是聊表心意，你要说动真格的，那就是走亲访友，对吧？ 对对对， 哎，甚至还有得用记账理财 APP 才能够这个怎么说呢？统计清楚了啊，比如说某 APP 就发布了全国压岁钱地图。如今北京地区单个压岁红包金额平均高达多少钱呢？2900元。 哎呦，这也太多了吧！ 单个呀， 嗯， 但在全国只能排第三。 嘿呦， 你猜第一是哪儿？哎，这样，这不让大家猜了，要不然都是。第一名是福建。 哦， 据说福建孩子收到单个压岁钱红包平均高达3500元。哦。养个孩子挣一个月工资，你知道吗？ 风俗不一样嘛，他你给了、可能还得还回去。 哎呦， 其实大概是平衡的。 嗯， 面对冻结成千上万、动辄成千上万的压岁钱呢，压岁钱究竟归谁，再次成为了春节期间人们热议的话题。 嗯 啊，甚至还有这样的新闻：父母挪用了5.8万的压岁钱，孩子还把他们起诉了。 好、 哎呀，文中呢援引律师的观点指出，父母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只能代为保管压岁钱，而不是压岁钱的所有权人。 嗯， 根据法律规定呢，只要是意思表示真实的赠与，就应该属于孩子。 哦、 父母侵占孩子的压岁钱，侵犯了被监护人的合法这个财产权益，应当承担归还财产的法律责任。 嗯， 但你说也不能鼓励孩子这样都告父母啊？这也有点过了。 嗨，反正 也不至于吧？为了5.8万？ 对。这个那谈到如何使用这笔压岁钱啊，当然刚才我们举例子，这李女士也说了，说肯定还是会花在孩子身上。是啊，父母的钱不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吗？以前呢主要帮他存起来，那前两年呢已经用他的名字开了个银行账户、 哦、 把他每年收到的压岁钱都存进去。不过现在他逐渐大了，教育开支也多了，看他对音乐也会挺感兴趣啊，于是就开始报班啊等等的。当然了，这家长也强调了，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等孩子会算数了啊，就把银行账户交给他，由他自己支配。人家巴菲特10岁就自己炒股了， 有、哎、 是吧？很多犹太家庭也是从小就培养孩子自己赚钱自己理财，从小就懂得什么叫收支平衡。 那也行， 他希望儿子通过打理压岁钱账户能够早早的明白，金钱只是实现各种人生目标的手段，亲情、友情、感恩、喜悦才是压岁钱承载的真正意义呀。 闪烁的星星，是那么。 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你的甜蜜，它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 来吧，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都说了什么样子跟压岁钱有关的记忆。嚯， 不，刚才不是说让小朋友自己管吗？ 嗯， 糊涂的旁观者说，我儿子的压岁钱从上小学一年级起就再也不归我管了。 哦， 但是他的手机都是他自己得买。 哦，人家自己买 的，用这方式 是吧？ 对， 你看现在人小孩的压岁钱都能买手机了。就像我刚才看到一个，我觉得特别有同感的，就是，哎，等会儿啊，我怎么找不着了？他说，这个压岁钱啊，都用来买这个鞭炮了。然后 海亮说的 啊，谁？ 海亮 是吧？ 压岁钱就是买烟花爆竹嘛。 对对， 还叫挺文，烟花爆竹。 哎呀，好， 就买花了呗，买炮买花了。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那些烟花这个那些钱也真的都是买烟花爆竹了。 哦 啊，所以这个特别有同感。 为此，我们家只给我留下50块钱。 哎，好， 全花了。 哎，你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有这个旷野的麦子说，我妈从来都不扣我压岁钱， 嗯， 也不说是老婆本， 嗯， 结果很快我都花了， 嗯， 至今我都没有，果然没老婆。 嗯，好， 哎呀呵，你找着这个原因了， 哎，这 不错，不错， 找着理由了啊。 嗯， 那个阿雅说了，我在小的时候啊，因为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三个姐妹压岁钱呢都是爸妈收着， 哦， 我是最小的，我还见过，估计我两个姐姐见都没见过。现在，啊，自己有了孩子，压岁钱也是我收着，单独以孩子名字开个卡，以后就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了。但是我觉得你没事这样，你没事取出来让孩子数数，好吧？哈， 看个数字儿吧。 哎，好， 天天点钱也不像花。 来看看还 有时间吗？ 嗯，有 啊。哎，这个王点真啊， 嗯， 我看过摸过压岁钱，但我没有拥有过。 嗯， 老妈说小孩子不能拿这么多钱，于是就有了以上的结果。 哎呀，好。其实这个 以后猜谜语，你看见过摸过，但是没有拥有过是什么？ 哎， 压岁钱。 哎，对，这个怪盗也说，我小时候就是得了压岁钱，老妈也说，来来来，大票换小票。你说这个一聊这个话题，全是万恶的老妈，怎么感觉？好，接下来进广告。 这孩子自信飙英语，力不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中国移动光宽带，亿万家庭都信赖。新年提速降费更超值，4G 套餐用户宽带低至零元用，100兆宽带4年只需1800元，还送4K 电视盒、和睦高清摄像头。详询100086。 谁说动力与节能不可兼得？全新途观 L 动力即刻升级，入门即享 2.0 TSI 发动机，兼备强劲动力与节能科技。全新途观 L 大有可观，上汽大众4008201111。 企业经营急需资金，就找广发银行。广发银行抵押经营贷款，最高可贷1000万，最长可贷20年，资料浅，利率低，放款快，还款灵活，还能上门办理，方便。广发银行30年，一路有您。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今天应该是孩子们开学的日子啊，所以路面上应该还是会比较堵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跟我们一起咱们聊聊天啊，一会儿就过去了。今天早上说的话题啊，说一说跟压岁钱有关的那些记忆啊。 对。 看看大家都在说些什么了。我觉得这位啊 ,Brandy 就说了，我小时候基本每年压岁钱都能收到2000左右。基本到手也就50左右。 就比例够低的。 但是闺女，但我没意见、哦、你知道吗，因为我平时钱那都是我就是我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平时帮父母买菜的时候虚报菜价克扣找零，你还敢跟爸妈虚个报菜价， 搞花账吗，这不是。 哦，然后你爸可能在那想，小子你真狠呐，我也顶多敢虚报2块你敢虚报5块。 哎，我觉得爸妈肯定知道， 哎，这 肯定是想帮着帮着你， 就是肯定就是多少的也不管了， 对， 你肯定也没虚报的太狠是吧？ 我估计那1950可能是给人家当压岁钱了， 哦， 对不对？ 对， 盈余50就都给您了， 对，你要是虚报的是吧？能烧坏4台印钞机那就坏了啊！ 我，我嫂儿说我从小就知道不能乱花钱，好钢就得用在刀刃上，所以我每次压岁钱都开学交学费了， 哎呦， 剩下的当零花钱能用好长时间， 哎， 特别开心。 我压岁钱都能交上学费了， 首先这压岁钱得在他手里吧， 嗯，对， 要不然他怎么能说了算呢， 这压岁钱也不少呢哈。来看看啊，还有一位我觉得也是说的特别好，小荣文子说了，说压岁钱呢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爸爸给我10块钱现金，因为我在家最小，所以每次我最多啊，就是我是10块，但是哥哥姐姐就少了，一般是5块钱，他们呢把5块钱现金换成1元的5张，我小啊，我不懂啊， 嗯， 他们就骗我说，你看，我这有5张，你那就1张，2张换1张，换不换？我当时啊，我的是1张10块的呀，他们就2张1块的就给我换了，我当时心里还觉得美滋滋的， 以量取胜是吧， 孩子，就是这说你啥好的，数学太好了。 没这不是现在想明白了吗？就放心了啊！ 好，行，来看一下啊， 这个我们看看醉猫吧。 嗯， 打小我就没见过压岁钱。 嗯， 压岁钱这3个字就好比比尔盖茨账户上的美金一样， 哇， 是个谜。 哎呦， 也是个符号，仅此而已，不需要旅游，压根儿我就没见过。 哎呦， 还有波波先生说今天这话题不好。 嗯， 压岁钱是个什么？ 哦，他都没画过。是这样啊，还敢跟皮尔盖茨比哦啊！ 你有多少压岁？ 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视频， 啊、 说这个他们国外这个比尔盖茨上节目，然后呢，这个主持人让他猜各种物品的价格啊， 哦、 这哥们儿是一个也猜不中啊啊！也就是他其实已经很少去逛超市啊，亲自买东西啊，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比尔盖茨的孩子可以啊哄抬物价啊， 哎。不知道是个多少钱的东西啊、 哎！来看一看啊，还有其他的吗？ 最逗了， 嗯 啊、哦，听了今天的广播我才知道， 哦， 过年还有一个环节， 嗯、 哦，叫给压岁钱。 哎，好，你这装糊涂装的挺长啊！ 哎，你现在是不是处于给钱的状态？ 肯定是啊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嘟嘟说了，提起这压岁钱我就比较伤心呢。我属于家里边比较不让爸妈喜欢的小孩。 哎， 尤其是过年， 嗯， 因为我懒得跟他们出去，所以呢，爸妈都是只出不进。再说了，我知道到手也不是我的呀，基本上人家给我红包的时候，我比被家长要求拒绝的拒绝还厉害。 哦，家长说别要不要，你说对就不要 啊，就不要就是不要，没辙，真没辙。后来爸妈根本出门就不叫我了。 哦、 你这孩子，你看这性格就有问题，对不对？ 没有这种大局意识。 是啊，你得想啊，是虽然是要到手了，也没到你手里，但是至少你家的呀，对吧？哎， 我也是蛋糕机，还有这样。不过好像我也是这样的人。 嗯，反正就是 不跟着父母串门。 好。 石小喵说：“ 嗯， 压岁钱小时候都我妈帮我攥着， 嗯， 那会儿一个亲戚最多给我50呢。 哟呵， 好多年之后， 足足攒了2000。 哦， 在软磨硬泡之下，给我买了一 Walkman。 哎呦， 哎，就那随身听。 嗯， 哎呦，那会儿特流行啊，带线控耳机的那种。 哎呦 ，拿着这个在学校里，我简直就是小公举呀、 啊。哎呦， 虽然现在随便能拿出2000块钱，但是真怀念那个攒了很久才能买个喜欢的东西的年代啊。 嗯， 那种喜悦很久没有过了。 你听到他这个微信当中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吗？言外之意就是他现在已经想要什么随便买， 对，就 噗、哦， 就跟刚才说什么词是一块的。 哎呦、啊，这是比尔小喵啊，这是， 他可能叫比尔盖盖。 哎，比尔盖喵啊，这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聊一聊，咱们今天早上聊一聊这个压岁钱的那些记忆啊。 嗯， 甭管您是见过、花过还是给过，有什么样子的跟压岁钱有关的事儿，您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这个北京冬奥会了，平昌冬奥会吧啊。 对，那么昨天晚上是在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了， 嗯 啊，北京的8分钟惊艳亮相、 嗯、对对 对, 对, 对、 啊、也是这个美坏了各国的观众啊。 嗯 啊，擅长使用这个大场面的导演张艺谋啊、 嗯、 根据摒弃了此前的创作方式，在这回的演出当中呢，精简演员，大量的采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 嗯， 比如说世界上最大却又最轻的熊猫木偶， 哦， 可以和人共舞的机器人、 嗯、 哎，石墨烯发热服等等，这北京八分钟上用了很多高科技的含量的内容。 对，确实是我感觉，不过说实话，这个张艺谋在于这个对于画面啊，这种色彩，他是真美啊。 对， 你像他去年的那个在西湖做的那个、 嗯、 那个应该是 G20 的那个峰会的那个，哇、哦、那个也是美轮美奂的啊。我们来说一说吧，这次表演都运用了哪些高科技元素啊。 好， 比如说最突出的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参与。 对 啊，对，嗯，还有哪一些呢？ 比如说你刚才咱们说那熊猫，两只那个大熊猫滑冰、 嗯、 滑得那么自然流畅，你知道那熊猫木偶2.35米高， 嗯， 多少斤重吗？ 多少斤重？ 才20斤。 哦， 这么大的仅仅重20斤。 哦， 那么这是国内最大尺寸的熊猫木偶了，进行一个轮滑表演。 嗯， 那么四川南充大木偶剧院院长唐国良就说，单是给这个大木偶减重一项就要求啊，让他们的团队熬了好几个通宵。 嗯， 最初选择材料呢做出来有70-80斤重，那可不能实现这么流畅美丽的动作。 70-80斤的， 对、啊、 那些演员压都压坏了。 后来不断的尝试新材料，才把这大木偶的体重慢慢的给降下来。 哦、 啊，他们试过了人造纸藤、天然白藤、竹篾条、铝合金、碳纤维、 PVC、 仿真藤条等等多种材料，最后呢这个确定用铝合金管材和碳纤维条相结合，配合上 LED 灯的制作工艺。 哦， 这是咱们四川的啊，人家大木偶剧院 嗯 一个工作人员制作的， 嗯、 哦、太可爱了。 对对对对，而且他还这次还有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那个按照长城砖的比例制作的这个冰瓶， 嗯 啊、哦、也是非常用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个来进行这个图案的组合呀、配合等等表演啊。 对，跟人一起的节奏来舞动、 嗯、 我转他也转、 哎、 我滑他也滑，我错位他也错位。 对，所以大家可以回头找找，如果昨天晚上没有看到的话啊，可以找一找这些相关的视频再回顾一下感受一下啊。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说了冬奥会，平昌冬奥会算是结束了啊。 嗯， 咱们也是总结回顾一下呗啊。平昌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队与王蒙同时代的世界冠军刘秋红作为央视短道速滑比赛的解说嘉宾，在平昌几乎见证了所有的短道速滑比赛。 嗯， 那刘秋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特意对中国短道速滑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表现进行了总结。他说呢，平昌冬奥会既让中国短道队 队认识到了自己的优点，也看到了差距。 哎，那么这一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一共有8枚金牌，韩国队收入了3枚啊，可以想见啊，其余的5枚金牌呢，分别被意大利队、中国队、加拿大队、匈牙利队和荷兰队夺得。 哎呀，还丢了5枚，这不应该。哎， 国际格局呢，显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这个特点吧。那刘秋红也说呢，这是好事情，不光是亚洲，也不仅仅是加拿大冰雪强国，如今的荷兰、匈牙利、意大利、英国等队都在短道速滑上有很大的进步，每支队伍都有非常出色的领军人物，他们会带动队伍整体的前进。 嗯 啊，近几年呢，短道速滑运动发展很快，器材也很先进。 嗯 啊，整体上都关注 了。对啊，那对于这个北京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呢，刘秋红对于中国短道速滑队非常看好。他说，像许宏志、任子威、陈德全这三个小伙表现非常的好，不管单项还是接力都表现突出，能力突出的运动员才会来到冬奥会。武大靖、韩天宇那是中流砥柱，对吧？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年轻队员，未来4年他们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呢，也希望中国女队有更加出色的人才涌现出来。 哎，你有没有看这个比赛？就是类似项目的这个人体型都相似 啊， 就明明搞短道速滑的都是那种特瘦削的高挑的， 但是腿都特别粗。 对对， 嗯， 但是你要搞那个花滑的，都是那个长得都特可爱，然后特别乖巧的， 对对， 就是好像这一类人就适合干这个 是啊，他要不然他跳不起来，你知道吗？哈，好一跳下来空中底下砸大冰窟窿，这受不了。 你这是找高磊跳的。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那奥运会旗纪念品昨天开始也已经上市发售了，咱们来看一下啊。 平昌2018年冬奥会昨天落下了帷幕，冬奥会呢即将正式进入咱北京周期了。说实在的，这就开始倒计时了。 哎， 为了纪念这个特殊时刻，包括徽章、邮折、购物袋及贵金属纪念章等在内的多款会旗交接纪念特许商品，昨天上午10点开始在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各个销售渠道发售。北京冬奥组委特别推出了多款会旗交接纪念特许商品上市销售。刚才咱们说到有徽章、邮折、购物袋、贵金属纪念章等等，又有收藏性，还有趣味性。 哎呀，这个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在非常打趣的总结这次平昌冬奥会的，怎么说呢？几大奇迹啊，比如说平昌冬奥会几大神话：荷兰速滑肖恩·怀特、羽生结弦，还有武大靖。另外一个，主场裁判。这都是神话呀！ 武大靖转弯的时候居然比人更快， 哎， 人家都放慢。 这个呢，我还要说一个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某 H 头打头的这个国家啊，他们里边不是有一个运动员嘛？然后武大靖夺冠以后，他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说了，说其实我赢武大靖是绰绰有余的 啊，分分钟的事儿， 哎，分分钟的事儿， 呵 啊，我是一定的能会赢他的啊，而且这是只是可能我发挥不好等等的啊，就看底下有他们本国的网友在底下就留言了啊，你这是在梦里吗？啊，这个你当时看的是人家的屁股啊。 还够不着呢、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继续聊聊互动话题啊、说一说这个压岁钱的那些事儿吧。 街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篮筐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 哎呀，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呀，压岁钱变成了从收变成了给啊。咱们来看一看。 对，但是在南方好像只要没结婚永远都可以拿。 是吗？ 对，南方就是这样。 我要去南方。 去南方也是为了结婚吧。 我来看一下，阿雅说了啊，我儿子说他的压岁钱是攒着给我买房车用的。您听听人家这个。 哎呀，这儿子。 哎呀，好，从小会骗人就。没有。孩子 说，这妈也是，你给我们多大压力？ 这孩子，你得说到做到啊！好， 你就买一玩具不就完了吗？ 来， 这个摩草儿还逗说，我们闺女压岁钱都给我了，我告诉她一个总数，她可开心了，经常念叨说，我有好多钱。然后昨天居然大方的跟我说，妈妈，我给你换个手机吧，我有钱。 哎呦， 这多好的孩子呀！ 哎呦，好，他可能是想要回去了，你知道吗？来看一下啊， 哎呀， 这个小瑞的幸福说了，今年36岁，本命年， 哦， 收到了妈妈给的压岁钱。自从工作以后就没收到了，哎呀，真心希望父母健康长寿啊，一直能让我感受到童年的温暖。你看看本命年还能收到妈妈的压岁钱。 对，樱花说我是50后，那时候家里孩子多呀，就父亲一人上班，所以到春节能吃上肉就很高兴了。父母可不会给压岁钱，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舅到的时候来我们家带来鞭炮还给我5分钱。哎呀，那时候我就期盼着每年的春节为了我那5分钱。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啊，这个就是时代的变迁，从5分钱。 对，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啊，我们来读一下小绝尘，他说今天终于能互动一下了，说记得有一年我病了好久卧床，后来拿到2毛钱的压岁钱啊，我压在枕头底下，我直到病好了，好的时候呢已经出正月了 啊， 起来的时候就记得头重脚轻，我起了3-4次我才起来，可能是因为长期卧床的原因。我觉得是你脑子底下压那几毛钱太重了，你知道吗？老想着那几毛钱，你看从几分钱到几毛钱，到现在的我们说统计北京的人均已经叫单个红包数达到多少，2700元。 对对 对, 对， 哇，这个确实是， 这还不是最多的。米老鼠说，我的一个老街坊比我小10岁的妹妹，今年来我家给我拜年的时候还给了我一个红包。真没想到，我说你不用给，咱俩平辈儿。他说您今年不70了吗？也不小的，这特殊的心意，你看我这特殊的压岁钱让我感动了半天。 哎呦，真好， 有点意思、啊， 这特别棒， 这特别温暖、啊。 大家还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咱们说一说压岁钱的那些记忆啊，您跟压岁钱有什么样子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18K 金饰品送给百变靓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好，咱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啊！ 今天我也用这音乐，他是说人说哪儿找的磨牙的？ 来看一下，由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美好生活》将会在本周三登陆东方卫视 啊，后天。 哎，该剧讲述了张嘉译饰演的海归徐天在事业和情感受到双重打击下回国后遇到情感纠葛和人生选择的故事啊。有意思的是，剧中宋丹丹和张嘉译饰演母子， 哎呦， 而两个人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只差9岁。啊，张嘉译还说了，说哎，没事，没我没什么代沟啊。我跟他说了，没事，丹姐，我开口一叫妈，这事儿就成了。哎，但是我感觉这两年真的张嘉译超火， 太火了， 简直都霸屏了。 但其实戏是很早拍的 啊、哦， 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气儿就播了， 哎、 你知道吧？一台播，俩台都跟着播。来看看法国的动画电影叫《虎皮萌企鹅》啊，3月16号会在咱们这儿上映。这是一部以丛林为主题及萌宠爆笑、冒险成长、正能量元素集于一身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哎，改编自法国著名电视动画《丛林帮》。这部动画在法国深受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的喜爱。 改编的电影呢，讲述的是丛林里发生的故事，但也增添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桥段情节啊。那么一改大家对企鹅黑白配色的刻板印象，哎，这个企鹅呢变成了虎皮纹的这种条纹控，条纹的，它也是为了维护丛林的安定。 一只企鹅想穿虎皮啊，来看一下这个另外关注几个艺校啊，艺术类学校啊，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考试23号。正式开考。那该学校呢，今年19个艺术类本科专业计划招生703人，一共有30,311人报考，比去年增加了8,233人。其中，表演、播音和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3个专业报名人数最多，表演专业的报录比更是达到了327:1。 希望大家再报考一下，报考的时候结合自身的条件以及你考虑就业有没有、 你见过咱们学校的表演系的学生吗？ 怎么没见过呀？ 你见过？ 之前就是我同学 哦， 我们那届头一届表演系是本科嘛， 哦， 见过呀。 好， 挺好的，有几个演的。 是这、 怎么了？ 好，没事。好， 你们那届不行啊？ 没有，都挺好。我只是平时不太见他们，因为觉得他们可能都出去忙着接戏是吧？ 人家不想见你吧？你没有， 来 没有吸引力啊？ 我就没有，我蹲在门口我也没见着啊。来， 2018年，咱说说国家大剧院啊。2018年，国家大剧院呢将继续上演一批歌剧。那本土原创的剧目与西方经典并举，本年度也是精彩不断。那么上演之后受到好评的《长征》《金沙江畔》《方志敏》组成的《红军三部曲》呢，今年将再次回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冰山上的来客》《蓝花花》两部民族风情浓郁的原创歌剧也将在年底再度回归。 好，再来看一下2018年开春，北京流行音乐演出市场可谓是小众歌手唱主角，在小场地里为一小部分歌迷献唱。小众歌手们主打的不是庞大的阵仗、绚丽的舞台，而是情感的细腻交流。这个确实是一种新的风格啊。来，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长城文化带是市“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三大文化带之一。那北京长城文化带丛书《长城剧北》近日出版，《长城剧北》共7卷，也是我国首套关于北京长城文化带的丛书。 柏林当地时间2月20号，由陈冲编剧、导演王志文、袁泉、霍思燕、王传君主演的文艺片《英格力士》亮相柏林国际电影节场刊啊。《英格力士》改编自作家王刚曾入围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一群上海知识分子和新疆孩子们生活成长的故事。目前仍在后期制作当中，今年有希望登上咱们这儿大银幕啊。 好。 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也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来不及笑，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 来看看压岁钱的事儿啊。肖天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是这儿啊。他说，说起压岁钱呢我就郁闷，我刚到18岁上大学，我老叔就说满18岁就成人了，不给压岁钱了啊。好，你这老叔、说还让我奶奶家的这边人都别给了。他儿子上大学够18岁了，我妈给他压岁钱，我老叔说哎呀，我老叔就不说成人了，不用给了。你说这气死我了，你可以提醒一下。 对， 叔叔是不是18岁就不用给了？ 老叔老聪明了， 这老叔真是老叔啊。 这有点不好了哈。 对对对， 一样 过分了这个、啊、 对。 来看看还有其他朋友。 小狼说了，我闺女从出生每年压岁钱先凑着啊、我们再给加1万，买成5年或3年的国债，就等他需要的时候呢一块给他。闺女也还行、红票压岁钱给我，小的自己留着花。他2011年的， 2011年，现在他7岁。 就 你看人家有理财观念， 哎，特别好 啊。对， 再来看一下这个燕说了，我们孩子四岁，昨天去公园，然后呢，我们一家五口研究哪儿吃饭，谁请客。哦、宝宝最后说：“我有钱，我请客。”哎呀，这孩子你好好看着啊。然后我说：“对，宝宝，对呀，宝宝有压岁钱可以请客呀，就是别长大了问我们压岁钱去哪儿了，因为都小时候请客用了。 ”快把这视频留下来做证据。 哎，好， 要么有100块钱，拿50都请了小朋友了。 对对对。 练军一生说，我小时候压岁钱少，一个春节也就50-60块钱，节后开学交学费买书买笔基本就用完了，结婚有孩子以后，闺女原来收的压岁钱我交过房贷交过辅导班的费用，现在我们是要不过来了，她要手办看漫展买二次元服装叫什么 cosplay， 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主见，我说也不听、那个还是有点费钱。 对对对对，关键是您这压岁钱也真是作用还交过房贷，还 好是这样，你可以鼓励他自己做那衣服，哎，他就 更有意思了。 对对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哎，接下来呢，我们稍后连线一下我们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这个气象工程师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吧。那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5%。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是这样的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高空是西北气流控制，地面受到低压辐合区的影响呢，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呢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工程师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那辛苦您给大家说说这两天是不是有越来越冷的趋势呢，还是会再暖和一点？ 今天非常比较暖和，可以说春意渐浓。那么明天呢，受到天空云量比较多的影响，气温由4-6度的下降。那么即使这样，天气应该是还是稍微的比较暖和一些吧。 嗯。 那么今天主要在北京和华北地区，那么天气以晴为主。那么到夜间和天空云量会逐步多起来。那么明天看来，就是明天中午看来到夜间这个时间呢，这个在华北地区吧，你像山西的中南部、河北的中南部、天津这一带嘛，会有一些小的这种雨雪天气。看来北京啊，这个南部地区看来也会影响一些，这个降水也非常弱。像南部、东部地区啊，可能有点小雨天气，可能有时候1毫米左右的降水。那么现在看来还是有变数。那主要这个降水还是在华北的中南部在这一带。那么这个伴随着，那么这个冷空气进一步南下，那么气温都会有个4-6度下降。随着系统的进一步东移呢，这看来这个降水的范围还会影响到东北地区。你像内蒙古的东部啊，吉林、辽宁这一带，像这些地区啊，会有一个中到大雪，甚至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雪这样天气出现。那么，就是从明天的中午前后，到后天的这段时间吧，这个降水会比较明显。那么大家出行要注意这带的，关注这带的天气。那么对全国大部分地方来说，那么今天关注的重点还是今天早晨到今天中午这段时间，像安徽的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南、湖北这一带啊，还有这个在这部分地区吧，出现这个大雾天气，部分地区这个能见度不足200米。那么在中午，这个能见度将逐步的好转起来。那么伴随而来的是那么个再带啊，从今天夜间开始会有小雨天气替代这一带的这个大雾天气。 那么从今天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今天的夜间到明天这段时间呢，像青海的南部、西藏中东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啊，还有川西的这高原的这回流小的这个降雪和雨夹雪天气，那么就是在吉林的中东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雪，刚才我提到了这一带的这降雪，所以说这个降雪天气对大家出行会影响比较大。另外呢，看来在内蒙古的大部和甘肃的西部，辽东半岛这一带，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有4到6级的偏北风，那么海上的阵风当然会更大了，甚至达到9到10级的大风。这次冷空气活动看来对于华北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目前看来就是在，内蒙古的中部和东南部这一带的这个气温在6到9，最高气温在6到9度，最低气温在-5到-11度。像河北的中南部，像包括北京，这个气温最高气温在10度到15度，最低气温在0度到2度。那么未来几天看来有4到6度的气温下降。天气情况是这么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工，谢谢您的讲述。 再见。 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这个从北京出行的话呢，要关注您所到地区的临近的天气情况。另外呢，北京这段时间听张工的介绍呢，也是比较干燥的，让大家多多的喝水，注意防风防火。那么我们稍后呢，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4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到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持续车多的影响，蔡户营南路及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车行缓慢，目前队尾排过了马家楼桥。台机场大街南向北车多，六里桥以南南向北方向呢，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比较拥堵。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咱们大家一起聊一聊跟压岁钱有关的那些记忆啊。我们来看几位啊，一位灿烂阳光，妈呀，这好家伙，你看人家手里拿的这个，给我们晒了一张照片，两位美女手里拿着5个红包。 不是，旁边那是妈妈呀。 啊，这谁是哪个是妈妈？这俩看不出来啊。 你别瞎说啊！ 啊， 一会儿你我跟你说， 不是，这主要很都很年轻 啊， 是不是？ 对呀、 啊，都特别年轻。 我得看一下啊，这个灿烂阳光说了，早上好，提压岁钱呢，我跟别人真的不一样，我从小到大呀，从未间断过。尽管我已是人到中年了，每年春节最幸福的事儿就是收到爸妈的大红包。爸妈年前早早就去银行兑换了崭新的钱，装进了红包，亲自为每个孩子写上美好的祝福语。我只是想说，有妈的孩子真的像个宝，也祝福我的爸妈永远健康快乐。 那你说，爸妈还不应该是妈妈吗？ 这不是吧？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 对对对 这两个人是谁呀、啊？这都啊， 有一个是他。 哎呀，好， 这个 XSW 说，哎，我记得小时候每年春节只有奶奶给的压岁钱2毛。 那、嗯、好 啊，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觉得很高兴了。上学之后看到同学拿着一支火炬形状的圆珠笔，我很喜欢。 嗯， 2毛买不了，我就攒了2年的压岁钱，花了3.2毛买了这支笔，至今是记忆犹新。 哇、哦 哦，火炬形状， 一支笔啊。攒2年， 真是真是 真是哈、啊！这个来看一下啊 ，Vivian 呢就说了啊，这个我记得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 啊， 我的压岁钱啊是放在抽屉一个特别好看的布包里，里边呢还有特别好看的贴画。结果大年初四，爸爸同事过来拜年啊，有一个叔叔呢带着女儿来的，大约5岁左右，看到啥都想要。最后他说：“姐姐，我可以在你的屋里画画吗？”我说：“可以呀。”晚上，哎呀，我当时还在想，哎呦，不行，我得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打开我的这个抽屉，看看我的压岁钱呀。当我打开我的抽屉的时候，我发现没了，我嗷嗷的哭啊，500块钱巨款呀。 哦， 哎，关键我就觉得，那你这个你爸爸的这个同事也有问题了，就是你看到 发现不小心拿了， 对你孩子手里攥着一个500块钱的一个大包， 对， 然后你都 张罗还回来， 你都不闻不问嘛，是吧？嗯、这事儿，哎呀， 是不是这么回事？还有待研究啊。 那 是不是家里人给收起来了？ 对， 嗯，哎，小杜这说了吗？ 嗯， 节后第一天上班， 嗯， 显摆呢，我发出去不少，闺女也挣了不少， 好、哎、 嗯。这个 Shack 说啊哈，压岁钱小时候只闻其名未见其物， 哦， 从未见过真身， 所以我觉得就为了压岁钱以后得多生几个啊，生个二胎啊。来看一下阳灿烂阳光还说了，说这个是我和我妹妹啊、 哦、我说怎么妈妈这么年轻， 这就看不出来都啊。来看一下 SZY 就说了，我儿子4岁半不到 哦， 去年收红包还不知道收呢， 不要 今年啊就不知道啊、 嗯、 那今年第一天收了5个红包，就要给姥姥、我和老公，还有他爷爷奶奶发红包。 哦，去年还不知道收，今年都知道发了。 哎呦， 礼尚往来多好！ 这成长的真快啊、 嗯！ 我们说，那你就没有了呀？他说我不用，我发给你们，你们开心就好了。 哎呦， 这孩子，哎呦，这孩子真是有大处，我跟你讲啊。然后他说，结果呢？我看啊， 结果过2天点外卖。 哦， 他跑屋里又拿出一红包给外卖小哥，小哥都惊呆了，特高兴。 好，这孩子散财童子，这是 真是你知道过年还能来这儿留在这儿送外卖的师傅真特辛苦。 是啊， 对，全城的人可能就指着仨小哥。 关键我觉得这小伙这小孩啊， 嗯， 这小孩 太懂事了。 这个怎么说呢，就不惜财那种的。 这能干大事儿， 没能干大事儿、 嗯，能干大事儿、啊。你想想，这过年都知道给外卖小哥送红包， 当然这将来还得让他挣啊，呵呵，别光往外散啊。 这样的人一下就知道挣 了。对对对，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咱们的互动话题，跟红包的那些记忆。啊，不是跟红包了，跟压岁钱有关的那些记忆， 差不多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吧。 对， 刚才呢我们那个市气象台的张工也给大家分析了，整体还是北京是暖和的。嗯嗯， 对， 暖和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春江水暖，冬候鸟都比往年提前至少提前一周返回了咱们北京。 哎呦 啊，像正月初五初六坚守在官厅水库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工作人员在监测当中就发现冬候鸟回来了。 哎呦， 成群集结在官厅湖畔的玉米地里觅食啊。去年孵化的小鸟进入了求偶期了，成对起舞在那热恋。 哎呦， 冬候鸟比往年至少提前一周返京，与暖冬是有关系的。 鸟都恋爱了，兄弟们。啊，看一下， 怎么可感叹？ 没有，我这替我们很多单身的人在感叹呢啊！ 说高磊呢？ 这初五初六是黑豹队员在官厅水库就监测到像灰鹤、 天鹅、 赤麻鸭等冬候鸟从南方越冬归来啊。灰鹤1000多只，大天鹅55只左右，赤麻鸭也有1000多只。因为暖冬的缘故呢，有一些冬候鸟没有南迁，就留在北京过冬。他早早就知道南方得下雪，你知道吗？ 哎，也有可能。 哎，这你不是人这。不比鸟聪明，我跟你讲啊，来看看啊， 目前呢，流经鸟类呢和从鄱阳湖回来的冬候鸟正在都集结在一起， 哎， 人家有这过程。 对，其实每年的11月20号前后，北京迎来冬候鸟过境高峰，像天鹅、鹤、鸭、雁等鸟类呢，在北京歇脚加油。12月10号左右，他们启程南下到鄱阳湖过冬，然后呢，再开春再从鄱阳湖途经北京返回西伯利亚或中国的内蒙古、黑龙江一带繁殖，南下北归，年复一年。冬候鸟一般三月初返京，三月下旬达到高峰，四月上旬基本全部离京啊。而今年的高峰期预计提前到三月中旬左右啊。 我突然觉得特别感动，这一下要飞到西伯利亚呀！ 哎呦，是啊， 真不容易啊、 嗯。 值得一提的是呢，北归路上正是冬候鸟的求偶期、眼下可以观测到求偶中的鸟儿起舞鸣叫。秋天的时候怕小鸟抵御不了北方的严寒，大鸟呢带着刚孵化的小鸟往长江以南迁徙越冬。到北归的时候小鸟已经长大了，进入了求偶期，路上就得抓紧时间谈恋爱、等到了西伯利亚就开始筑巢产卵。 哎呀， 这也是年复一年。 你看人家也忙了是吧，这哎呀真的也挺幸福，一年结一次婚、 大帅现在心里乱了啊。电乐都没点、 哎对、 你来想着什么呢、 我们说说啊，这个描述一下这个灰鹤，它这个求偶舞既优雅又热烈，它怎么求偶呢？两只或者是几只灰鹤会互相跳舞，先把身体啊成这个鞠躬状、头跟脖子垂下，把嘴指向天空、你想想那个状态， 对对对， 这样的鞠躬动作做个三四五次之后，挺身往高处一跃，弹地而起，伸展翅膀，这一套动作非常好看。 这花样滑冰就跟这学的吧？ 哦，如果 是吧， 如果两只灰鹤彼此相中了，就会做一样的动作。 就舞姿就跟复制的一样，特别整齐，你就知道他们俩看对眼了。边舞蹈边鸣叫，灰鹤求偶的叫声特别有穿透力，一公里范围内都能够听得非常清楚。 哟，真漂亮！ 哎，他一旦选中了配偶呢，就会从此形影不离。 而且 他很忠诚， 他们是一妻一夫制、他们一旦 对弟妹不错，都把老婆摆前面、一妻一夫制、 他们一旦失去了配偶就不会再寻找新的伴侣、人家还不是一年结一次婚，人家一年生一次小宝宝， 谁一年结一次婚、 不是他们，你看就是不再找新的伴侣， 对， 而是一只鸟孤零零的游走在天鹅群的边缘，和其他家庭一起迁徙觅食、但是基本上不可能融入别的大天鹅的家庭。哎呦，听了突然怎么觉得 这就是真爱。 哎呦，真的心里好感动、 你说没有歌，赶紧找一首有没有歌送爱情的歌。 你现在说说其他方面啊，我这个 其他方面我提示一下大家吧。这个 出境费， 对，五名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啊，在海滩呢游泳溺水了，非常不幸。这是2月23号的晚上，甘肃一旅游团中的五名游客在泰国发生了意外。那据国家旅游局消息呢，五名游客擅自下海游泳，导致两名游客溺亡，两名游客送医院抢救，现在已经证实没有生命危险，一名游客失踪了啊。获得这个事件之后呢，国家旅游局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做好处置工作。对此呢，国家旅游局也是再次提醒广大游客，出境旅游要充分了解旅游目的地相关法律法规，并且严格遵守相关法规规定，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你要是开展水上活动，务必在注意警示的前提下，也务必服从安全管理，绝不冒险下海以身犯险啊！因为当地可能有一些水母啊什么的，还挺危险的。 别挑战这些事儿。 对， 这说起来有点遗憾了。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压岁钱。 这个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说高磊呢？高磊要压岁钱去了啊。浩杰说了，说我儿子今年2岁半，过年呢教他说过年好，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结果他还给自己加了一句词儿，变成了过年好，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他这个是瑶瑶看看啊，他儿子应该叫瑶瑶啊，瑶瑶看看，说看看的时候表情还是那种坏坏的笑，哎呦，把我一家子给笑的哟。可是看见他妈给哥哥姐姐发红包的时候，就哭的哟，往回抢哦。哎呦，这 把家虎，这北京 啊，这把家虎，我也是醉了，好家伙， 就只能往里抽，绝不能往外拿。 哎呦，这是属于貔貅啊，这个啊。 哎呀，桃子秀说小时候压岁钱基本每个亲戚给200，拿了钱我转手就给我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小孩，拿钱没用啊，视钱财如粪土。 哎呦，好， 小孩花钱就该经过父母同意。反倒是成年了，妈妈和婆婆过年也都给红包，总共能收个几千块，尤其是婆婆，红包绝对不给我老公，一定是递到我手里。 哎呀，好，这个就跟 CC 说的，说这个压岁钱跟成年不成年没关系， 没关系。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祝福，一种美好的愿望。我的爷爷奶奶生活在农场，记得每年陪老爸回老家过年呢，三十晚上奶奶都给爷爷5块钱。说压岁压岁，平平安安。现在呢，自己有孩子了，每年孩子的压岁钱都是我给保留。可今年儿子6岁，知道要压岁钱了，还不光要自己的，妹妹的也要。长辈给的两个红包，他接过来了，抽出一张给妹妹，其他的自己收了。 我的个天哪！ 刚刚说的生俩孩子拿双份的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双份是双份。但钱没多，大部分都是原来装一个包，现在分成两个包。 其实这主要是个意义，你要指着这发财那就麻烦了。 原来这亲戚都变聪明了啊， 可不嘛。当然夏雨潇潇也说，30年前的压岁钱因为都是新票，所以呢家长就给留到了现在。老版本的人民币价值翻了好多包。 哎呦， 感谢时光如此美 好。 从这儿感谢呀。 谢谢谢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你也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好，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组奇闻异事吧，好吧。 也行啊。这个先说这母牛出逃，哎呀，这是波兰的事儿。波兰有个母牛出逃了1个月，22号终于落网了，但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又死亡了。 哦，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一个肉牛 哦，叫利木赞。 对对对，这个价值不菲，大概人民币呢就和9500呢。 哦，上个月23号啊，他被在送往屠宰场的路上就逃跑了。 那当然了， 对， 也不能干呢。 是啊，你当我傻呢是吧？出逃之后呢，母牛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生活， 流浪， 他从一座小岛游到另一座小岛，踪迹神秘，把搜捕者耍得团团转。但是好景不长，这种自由自在在22号戛然而止。5人搜捕小队当天一早出发，在一座村庄就捕获了母牛，准备送往当地的农场饲养。搜捕人员先给母牛注射了3支镇定剂，然后把它装上了卡车。出人意料的是，母牛在卡车上因为承受过大压力而死亡。哎呦， 是不是镇静剂打多了？这剂 不是，我是觉得啊，如果一只母牛都能把搜捕小队给耍得团团转， 对对对对， 我觉得咱们就没有必要再捉它了，对吧？就你们还有什么意思？ 那不是，这对于人家所有者来说，他觉得是价值损失啊。 对，这个是价值损失， 但是这人也没想开，就算了。 哎，对， 他可能想把它弄回来呀，当吉祥物。 哎，也可能就是说， 结果人家也不干， 我弄回来，我也不杀你了。 对，但是他没理解，反正你弄我就不行。 对，哇，这是一只刚烈的奶牛，母牛， 好就变成奶牛了。哎，关键是，哎，有点可惜。 对， 是 是 吧？ 我们这样，我们来说一个这个有意思的啊，喜庆点的事儿吧，好不好？ 日本当地啊有一个这个女儿节，这是他们那儿的一习俗。当地神社展出了1800个人偶娃娃，哎，就迎接这女儿节，场面也是很壮观的啊。当地时间的2月23号呢，在日本圣浦市的远见甲神社的60级石阶上陈列出大约1800个娃娃，迎接女儿节。每年的3月3啊，就是日本传统的女儿节，又称人偶节。父母呢通常会把人偶娃娃装饰在家门口为女儿祈福。日本千叶县的圣浦市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人偶节。这节日期间呢，当地的艺术和文化中心会展出6000个人偶。 哎， 1800个小娃娃摆在一起，挺震撼的。 对对对 对, 对、啊， 各式各样，他们还会穿着不同的漂亮的衣服。 哦，哎， 这个姑娘好好长呗。 女儿节啊， 日本这节日有一特点，他原来过的也是像咱们这是农历的节日，比如什么初月、五月初五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呢改成公历之后，他们简单的结合了一下，就把农历结合的节日的日子直接移植到了公历。就农历的三月三直接变成了公历的三月三。所以农历的新年就变成了元旦，和咱们元旦变成了一天。 好。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做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咱们来一起聊一聊啊，说说压岁钱的那些记忆。 是，丽丽说，橘子春节7个月了，收到很多红包，我拿着红包阴阳怪气的对她说，橘子呀， 哎呀， 红包妈替你收着啊，妈不花，不花。 哎呀，你都自己还知道自己是阴阳怪气啊， 是欺负7个月大的孩子， 嚯。啊，齐天大圣说了啊，好像是没结婚就会一直都有压岁钱。这么着的话，以王一领军的一大票的大众啊，是不是能够坚持再领几年呢？我从来不给压岁钱，因为我们一辈人达成了共识，老人给的钱就归孩子，然后呢，这个 互相不给了， 哎，我们就不互相给对方的孩子了，除非生二胎的头一年有，以后就都没有了。 哎，这也 其实这也算，其实好像是。有的人就这种家族之间啊，就达成一个共识，就咱都别给了 啊， 要不然你每年，你比如你给我多，我给你少，然后呢还在想到底给不给，这挺麻烦的。 麻烦，是不错。 但是有的时候想想你，这个给的过程可能也是一个联络感情的一个时候啊。如果你觉得这个给已经联络不了感情，甚至是有碍感情了，你就可以停了啊。 可能人不需要这么联络， 哎， 还好，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也有可能吧。彬彬有礼说起压岁钱，记得我女儿小时候的压岁钱都被我糊弄过来了，跟她说，小孩子拿钱可不安全啊，妈妈先给你攒着， 哎呦， 等大了都会花在你身上，到时候给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哎呀， 我估计就是不了了之了。 哎呦， 您也知道这个词哈， 哎，来 了了之。 对，1970说了啊，说到压岁钱呢，听说过没见过啊，现在过年给爸妈红包算不算压岁钱呢？这个算，当然算了，这个是好孩子啊。 哟，小瑞的幸福，我的小乖懂事了，今年1年级，用他的压岁钱给我买了个戒指。 哎呦， 心里特别温暖，特别幸福。 哦、哎呦， 好吧， 这是今天早上听到了很多压岁钱的故事啊。 就以这个温暖幸福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对对对对， 好， 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七十二变。 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做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